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在香港为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是王春雨。 大家好，我是 Cathy。 都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但是在大学老师应该是怎么来上课的？在11月14号，辽宁日报发表了一期名为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至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的文章。在这个文章中，他总结了三大问题，说在大学的课堂上讲中国，第一，老师缺乏理论认同，第二，老师缺乏政治认同，第三，老师缺乏情感认同。那到底老师在讲中国的时候有没有故意抹黑中国？有没有给学生灌输不健康、负面的对中国认同的情绪？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也是对所有的学生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开始我想问一下，在你上学的时候有没有上过老师讲课就讲言必称中国不好的老师？ 我觉得可能要分情况，就是跟学校你学的是什么，还有你的学校的氛围跟你的专业有关系。像这个辽宁日报的这一封信，它里面有特别有一个副标题是致这个社会学哲学一类的科学系的老师们， 确实 他把这个理科生的老师们给排除出去了。那我自己当然就是一个文科生了，我因为是在中国传媒大学就是教这种媒体类的，所以老师都是相对比较开放的。但是有没有说言必称中国国不好的，我觉得有，但是不多。而且我觉得辽宁日报的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他把学生都认为是老师说什么就一定会俯首称是的一群没有判断能力的人。可实际上现在的大学生是这样的吗？我觉得这是辽宁日报的幼稚之处。 你说到幼稚，其实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尤其是我还在邮电大学上学的时候，那是一个理工科的高校。 我们俩正好是一个有一个对比，你是理工科的高校，而且学的也是理工科的专业，那我是一个文科的高校，文科的专业。 对，但是我们也有文史哲的这个专业，尤其是有一个课是有一个老师是叫邓小平理论的。 这个当时我们叫毛邓三，这个都必须要学的。 对，后来改成了毛邓三。然后呢，在那个时候，我们很多其他的课，像什么思修啊，然后毛泽东思想啊，然后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等等，其实大家都不爱听的。但是唯独这个讲邓小平理论的课，这个老师他讲的真的非常好，我很多课都是逃课的。但是唯独 他好的原因是什么呢？ 唯独这门课我会去，因为他讲的确实特别好。首先他针砭时弊，他给你结合现状，而且他不是一味的贬低，他跟你说马克思主义这个如果真的实现了社会主义，这个现象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怎么样的，就告诉大家任重而道远，其实马克思主义他是站得住脚的。所以其实当时包括邓小平理论，因为他不仅仅讲了邓小平理论，他还讲了很多连带的，包括他是一种实践式的教学，他上课不是单单限于理论，还给你看很多资料片，用事实来给你讲道理。所以我记得当时这门课我是唯一在这个文史哲课里面认真学的一门课，当时我拿了83分，有一篇论文我竟然得了100分，那篇论文你知道吗？这当时都让我诧异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老师讲课讲得好不好，其实跟批评不批评没有关系，只是他到底有没有把这个事情，或者是用正面的例子，或者是用负面的例子来给你讲清楚。但是呢，你看这个辽宁日报的这篇文章就说，基本上他也没有说一个现实的例子，但是他说老师都在批评中国，都在抹黑中国。而且之后很多这个其他的官方媒体也纷纷转发了这篇文章，就比如说中国青年网，他发了一篇文章叫做国评署名，然后文章的名称叫做“刺逼中国不能成为课堂”。 这个纠正一下，这个应该是“自闭中国”。 自闭 ，OK，Sorry。 对，因为他我其实有去查这两个字，这个词应该是辽宁日报这篇文章出来之后才出现的一个新词吧。然后我一直因为这个，当然我们也会说“呲牙咧嘴”也是这个字嘛，但是我就去查，实际上“自闭”这两个字是单独来讲是不存在的。你如果查这两个字的话， 比较多的出现的就是有一个成语叫睚眦必报，那他应该是从这个睚眦必报里面拿了中间的两个字出来，这也算是辽宁日报的一个创举了，自己创了一个新词出来。那如果是睚眦必报的意思呢，就是说心胸狭窄，然后是一点点小事也一定要报复复仇，好像辽宁日报用这个词呢是想要来说中国的这些高校，有一些高校老师们都一直在好像心胸很狭窄，然后把祖国的这个不好的地方都去放大，然后都去抹黑中国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比较讽刺的一点是这个自闭中国这个词，你如果用念出来的，你第一反应的不会是这两个拗口的字，而是自闭症的自闭。所以我觉得讽刺之处就是辽宁日报在说老师们对中国是睚眦必报，可实际上如果你用自闭中国这样的词来形容老师们，让大家的感受就是中国如果这样下去就要变成自闭。 但其实你看你刚才解释说有点谐音，像自闭中国，但是我在念的时候它本来就像你说的是用来用自闭这个词儿来形容这些老师爱发牢骚爱抱怨爱说不好的地方， 是， 但是自闭中国这个词儿在自闭这个做定语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它是形容中国的，而辽宁日报发了这么一篇文章反而又证实了好像这个确实现在中国是自闭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真的会引起误解。 而且它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所谓的批评中国跟抹黑中国，你怎么样定义叫批评中国跟抹黑中国，如果我去客观的呈现中国现在的一些问题，是不是也就叫做抹黑中国呢？我觉得这是特别值得讨论的一点。 所以我有看到有很多高校的老师包括网友有在这篇文章之后在网上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和评论和观点， 主要是 他们就说对 反应很大， 比如说你像政治类的课，很多时候不管你是讲这个西方的政治或者说中国的政治，包括你要讲马克思主义原理等等，很多时候你确实必须要拿现实中的例子来给大家讲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不然你只讲干干的理论可能很多人都了解不了，但是你在讲例子的时候必然就涉及到负面例子，因为没有负面例子你也不能了解这个理论本意是什么，然后最后被执行成了什么样子。但是这种批判性研究的这种方式和授课的方式反而在这里边就被指责其实是一种对中国的抹黑和批判，甚至是说缺乏政治认同。所以其实你在看他在抛出了这三个认同的观点的时候，他缺乏很多实力的支撑，也有很多人诟病在这篇公开信里边他没有举任何实力，仅仅就是讲了理论和干货，所以这反而也成了辽宁日报做功课不足，或者说有人觉得这是他心虚的一个地方。 但是是这样的，辽宁日报我们看看他为了出这篇文章是下了多大的力气，他是派了五组记者奔赴这个沈阳、北京、上海、武汉、广州五个高校，然后花了接近2个月的时间去做暗访，也就是说这些记者扮成学生去听老师们的讲课，然后呢有一些录音的这种所谓的采证吧，然后呢结合最后成文是13万字，据说这个是一系列报道，我们看到的只是 第一篇， 对，所以就是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文章一出来之后呢，第一反应最大的就是网络上的这些公知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平时说这些公共知识分子里面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中国的高校的老师，他们是所谓的这个公知的一个主力军，他们对这样的一篇文章反应是非常大的。比方说这个我看这两天被转发的比较多的一个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的一个，他说一个地方党委对全国高校教师发号司令，你不觉得奇怪吗？抹黑祖国，祖国多大了，你哭天抹泪的口口声声声讨万恶的旧社会，旧社会那一段的中国算祖国吗？辽宁日报编辑部稍微有点脑子就不会写这种东西，一个不黑的东西是别人可以抹黑的吗？ 对，但是其实你看这个在媒体的报道的这个角度上是明显有不同的，比如说你像内媒大家都是一边倒的支持，我基本上没有看到任何关于这个报道对这个报道有质疑或者不支持的地方，但是你像港媒或者是一些外媒，他们背后就会有一些疑问，像明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署名是指说这个官报放蛇查大学，指教师唱衰中国，然后呢你像外媒他们反而在这里边对他进行了一些讨论，就说大学中国的大学教师到底应该怎么讲中国，然后我看到德国明镜周刊他采访了清华大学政治系教师吴强和 著名的公知司马南，其实他们两个都在说 著名公知司马南、 这个、 这个感觉要加引号，司马南是这个扛起左派大旗的人物。 对，但是即使他是扛起了左派的大旗、但是他在这里面他也说，其实教师发牢骚等等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只要你在法律遵守法律的规则底线以内、问题的实质应该是这个法律的这个界限在哪儿。所以他说没有不受限制的言论自由，但是也不能说就一概的否定老师们去发牢骚就是不对的，只是你要把握好这个度。所以其实他是一个比较中立的，既说老师有这个自由，另外一方面又说老师不能够一味的去埋怨和抱怨砸这个共产党的饭碗和共产党的锅。所以其实你就看，其实很多人他们但凡有一点思维逻辑都会认为，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会认为辽宁日报在这个说辞上确实有一些站不住脚，他没有给一个充分合理的逻辑性。 但其实你看这个辽宁日报也是做了一番包装的，他在这个文章里面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这种话，用所谓的这个辩证的态度，好像是辩证的态度，但实际上明着就是在打这些老师们。他里面有说你们编写案例的时候呢，要善待身处其中的中国，可以端出中国的问题，但端出来要讲清楚讲明白，而且还说呢，别把中国当靶子随便拍打随意责骂。那如果说在你们发表看法的时候就请注意语气和分寸，敢讲不是个性，会讲才是本事。这好像一副辽宁日报要来指导老师们怎样讲课的这个架势。那其实这个事儿出来之后，我们看到所谓的这些公知们反应都特别大，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因为你会觉得人人会陷入一种自危，就是好像我上课的时候呢，这底下不知道做的到底都是不是学生，有可能是来暗访的这些记者。 确实，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他也在里边说了，说大学生没有步入社会，对国情理解不深刻，所以教师应该对学生展现积极而非消极的中国形象。其实辽宁日报表面上来看，他这篇文章确实是在担忧中国，尤其是中国学生未来的一个前途发展不应该被过多的负面消息所接触。但是我就想起了我以前接受的教育，因为有一个很典型的现状事实，在我直到出国以前我都没有真正的了解，那就是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以前受到的教育一直以为台湾真的就跟其他的省份是一样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事实不是这样子。再比如说那个时候会有一些灌输的这种反美反帝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嘛，然后我记得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当时美国911事件，然后整飞机的人都死了，给美国民众造成了很大的伤亡。然后当时我们的班主任那时候还在高中，他进来之后宣布了这个消息，带头全场欢呼，然后底下的学生也都是欢呼的。但是你就会发现这个教育有时候他忽略了很多重点，他没有讲清事实真相，他可能太多的灌输了意识形态的东西，反而让人们泯灭了很多良知。 当然造成可能我们有一些封闭的原因，老师是一部分，当然还有这个互联网的这些封锁中等等的一系列的对信息啊对新闻自由的一些管制。但实际上还有一个需要理清的事情是，这些老师们在这样的去所谓的抹黑中国或者说批评中国，实际上要去考察他们的初衷。他们的初衷真的是像某一些这个左派的人物说的，是言必称美国好，然后怎么样，好像是在给美国当间谍，有很多这样的一种说辞啊。但是实际上你要去想他们的初衷，实际上是爱之深恨之切。就实际上他们的初衷，你能说他们不是爱国者吗？他们是，只是他们的方式是因为看到当下的中国有这些问题，他们感到非常的这个悔恨或者说痛恨，所以一定要把他这种情绪表达出来。再一个就是你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国家的大学教授还是这个国家受的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一群人，比较顶层的。但如果说当你一个国家的教育程度最高的这群人他们都在认识到中国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那问题到底在哪儿呢？是这些人出了问题吗？还是中国真的本身有问题？ 而且清华大学的这个政治系教师吴强他就说，在他自己上课的过程中，很多时候都是基于批判性的研究方法在做比较研究，就这样才能得到很多真实的结论，是通过比较得出的。所以很多时候可能这种批评只是一种教学方法，但是却给很多现在的大学老师造成了困扰。我们也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的教授张明，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听张明教授是怎么回应这个事件的。 FM Radio。 三地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其实辽宁日报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之前中国对教师的一些指导的一个下文，因为在不久前的教师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曾提出说，做当代好老师有四个标准，并强调广大教师必须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引导和帮助学生把握好人生方向，特别是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而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也在10月3号发布文件，要求小学、中学、大学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长效机制，目的是使广大师生自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其实好像确实你要想做到这些，老师毕竟是当中不可缺少的重中之重的一环节，所以要老师怎么把握好老师在上课时候的度，反而就是最重要的一环。 刚才也说到，可能现在我们去对老师做这些要求，包括你说司马南都有说到一个底线，就是法律啊。但实际上你说法律怎么去界定，毕竟法律执行的人还是人在执行。比方说之前也有一位也是老师，是中央民族大学的这个老师伊利哈木，就是因为这个分裂国家的罪名就被拘捕。那实际上我们看到说，你说伊利哈木的一些言行，或者说他在上课的时候跟同学们说的那些东西，到底是不是触犯了法律界限呢？当然现在的界定是这样，但是这件事情本身都还是值得讨论的地方。现在呢，这个管制的钳子就又箍紧了一步，不只是用法律，而是在说具体的在形式上在很多的方面给你条条框框的一个规定。 我记得我以前接触到的国外的老师，尤其是像政治课老师，他们基本上在课堂上言论是非常自由的，你只要不涉及到反人类、反国家等等这些甚至分裂国家的话都可以讲。就比如说你像在苏格兰地区，他们就经常讲苏格兰独立之后会怎么样子，可能在这个大陆的这种意识形态，这种话是不能讲的。 但实际上我们理想中的大学，包括说大家现在就为什么有的时候就会怀念民国啊，或者是怀念种种那个时候的北大清华的那种氛围，实际上就是怀念那个时候的这种学术的自由的氛围啊，老师跟学生之间有一种平等的探讨。但实际上现在这种东西正在慢慢的消逝，现在这些所谓的网络上的公知们，这些大 V 们，这些中国的有可以说是右派的这种自由奉行自由主义的这些学者们，他们稍微的给学生们传递了一些正确的信息，但是就遭遇了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对他们的这种管制。也不知道，我想老师们对这件事情反应很大也是理所应当的。 而且在国外我觉得有一点你是绝对不可能看到的，就是有记者去卧底，然后在学校偷听老师到底， 这个是拿老师当什么呢？ 对，讲的是什么。其实这个很多老师对这件事都非常气愤，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明，我们也来听一下他对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看的。 首先，你不合乎这个就是新闻采访、新闻报道这个基本的规则、基本常识，你都违背了。就他是应该，道理说应该是个通信报道嘛？他既然派了记者去暗访，他应该是通信报道。你把谁哪个老师说了什么话，你说出来，而且你的记者应该自己署名，是一个通讯式的。他结果是一个一封信的形式，然后呢，你就概括出来这样的这么多问题。那么到底谁说的，是谁哪来，这都不知道。这不叫一个报纸所为，这不是一个通信报道，这不是一个东，这就像一个文革时期的一种大字报那种形式，或者是一种有点像一个党委文件似的那种感觉，只是说加了一点客气的话，就说啊，说敬爱的老师、敬爱天老师之类的。除此以外，就是这种，就你这种莫名其妙的，它是这样一种东西。而且你说实在的，在世界新闻史上从来没有一家媒体对大学老师讲什么进行暗访的。在暗访，除非说你一般来说就是那个地方你定是黑窝，你是贩毒团伙，你是造假团伙，你才可能是暗访。你大学老师讲课，你暗访什么呢？那你访问之后，你听课笔记，你听课笔记就拿到作为证据吗？你到最后你报道说你听了谁的？他这个话是从哪个地方出的？总会有前因后果嘛，才前一个语境嘛，你不能单把人的一句话给抠出来呀、啊，对不对？那我要不抠他们主编的一句话，把某句话抠出来，他也一样反动啊，对不对？那你不能这样，你这个总得有这个起码的，就是这种常识性的， 咱不讲新闻报道，就是常识都制度得有啊，啊，完了再一说，就是说你共听了20个高校，20高校你也不可能说你也不会就是整理了200多堂课，13万字，那你13万字的，你说你一堂课你记了多少？你记了就记了几千字，我们知道一堂课你记几千字，你怎么记得几页？上去1000万字，我一堂课至少8万字，你记了1000字是怎么回事？你记我提纲啊，对不对？都像扯淡一样，感觉是都有点像这个从哪儿追都有问题啊！就这样一个东西出扔出来了，就在很多反感。因为你要是报道，你是正大光明报嘛，你这样整就是完整的，这整的跟材料一样，就好像就怎么样似的。当然，我觉得他这种做法是有来头的，就是不是说他偶然的要这么做一下。 嗯， 因为实际上就是说呢，他就是要你的思想上。把人们思想上统一到过去去，统一到毛时代去，这个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嘛。 会不会有一些确实因为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在上课的时候会变得很注意，不会随便讲一些批评的例子呢？ 会，应该会，因为这个调子就是说，这个也不是今天了，就是他这个要求人们讲课注意一样，讲课注意导向什么的，这个已经不是一以贯之的强调，而且这些年来就这几年来更加强更厉害。中央报发过文件嘛，这个可能早就有人就很注意了，而且实际上就学生里头也有的需要，有的课堂有监控，学生也有一些专门听这个的，就实际上的老师就是你讲，就是说就我了解，就是说真敢出格的老师不是很多，大多数都是平庸，很这么讲，实际上中大学老师最大的问题，他不是说讲课出格，关键是讲课没有水平，他不认真，啊。就大学的问题在这儿，这是完严重的不认真不专业，那么这些问题没人管，但是你说你就是好像大学里头只管这个政治上，你只要政治正确了，你胡说八道都行。 张老师也说哈，大学里最大的问题不是你讲这些，反而是大学老师的水平和素质不够，然后如果你只要政治正确讲什么都可以。 这个张明老师在前半部分这种愤怒的情绪可以听得很明显， 对，他真的是非常激动，我在采访他的时候， 而且对，确实很多的老师比较担心的，甚至是一些可能现在50-60岁的这个大学教授，他们都是经历过文革那个年代的，所以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文革重演， 而且他觉得这种暗访的行为基本上是对老师的一种侮辱，然后很多时候老师他本来是应该传道授业解惑，而不应该是这种充当一个像政治传递者的这么一个工具，他们更多的应该是把真正的知识和价值观交给学生，而不是成为传话的话筒。 嗯，而且张明老师也提到了对这篇所谓的这个通讯报道里面有很多不专业的手法的一些诟病。那实际上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硬伤吧，就是说他号称是这篇是做了2个多月的调查，但实际上他们之前在微信的后台有征集一些大学生的看法。那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征集呢？是10月21号开始征集的，但是到他们这封公开信发表的时间是11月14号，这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请问这为期2个多月的调查是哪里来的？这也是大家很多人在问的地方，就是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去解释的硬伤。就是辽宁日报，如果你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拜托你至少做得专业一点。而且还有共识网也很搞笑啊，在这个时候翻出来辽宁日报以前都干过什么。以前辽宁日报干过什么呢？发过一些文章啊，在以前发过一篇叫集中火力批邓促工业生产发展，这是以前的一篇。另外的一篇是集中火力批邓坚持青年运动方向。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辽宁日报过去干的事儿有几件是后来证实是错误的。 它确实挺不靠谱的，因为你看到他说的是10月21号收到了留言之后，觉得很多留言反映在这个大学上课堂上说坏话啊，骂社会成为时尚，然后决定去调查，令这个辽报军的整个辽报编辑部的同事们坐立不安，于是决定用一个月的时间筹备。但是10月21号到11月14号总共也没有一个月，所以他就是早有预谋。其实刚才那个我们听到的是张明教授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但是我们也采访了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你听听他怎么说。他就说其实很多人是准备着的，只是等一个适当时机，把根据这个上亿的这种揣摩，然后把这个事情放出来。我们听一下张立凡先生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肯定是就是 被解读为是对高校的这种教师的这种思想整肃在即了。这个说是现在也在，也有消息说这些高校教师都要被约谈，甚至于说都要对什么宪政啊什么这样的问题要有表态，要站队了，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要站队了。如果用《芙蓉镇》那个电影里一句话，就是又要运动了，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所以这个也没什么新鲜的。对于我们这个学历史的人来说，这个历史是经常循环的、重复的。所以你说七八年来一次，那当然有点频率有点高，但是你说二三十年来一次，我觉得这也难免。所以这么玩呢，我觉得都不太新鲜啊。那么他现在无非讲的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抹黑嘛。这个抹黑这问题啊，还有爱国不爱国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像抹黑这种问题就无需焦虑，老百姓心里他有杆秤，你要是底子纯洁，他抹也抹不黑，你要是底子黑，那洗也洗不白。这个天空本来就应该是蓝的，然后这个漫天的这个雾霾给它抹得乌七八糟了。现在呢，你说要想恢复点蓝天白云的，还得靠外国元首来开会，这算不算是一个最大的抹黑啊？这个就值得思考。然后你再说这个反贪，也通过了一个这个反贪腐的这个宣言。可是你仔细一想，中国这么一个国家，20000贪官外逃，卷走10000亿，这是不是得党国抹黑啊？我觉得这可能得算。所以我觉得主要啊，这个。为政啊，这孔夫子讲要知耻近乎勇，像这种闻过是非，那其实就是怯懦。如果说是把坏事还要宣传成好事，那个就叫无耻。所以结果往往是越抹越黑，这个我觉得效果就是这样。 那您觉得他在文章里写的这几大问题，缺乏理论认同，缺乏政治认同，缺乏情感认同，是怎么看他提的这三点？ 当然大家都爱国，我们也认同这个国家，我们要有这个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有仨自信，有这么多自信我们还怕什么呀？然后呢，你说我们爱国，这个爱国，这个我记得有句话，这个外国的这个西哲所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然后你再看看这些流氓避难都避到国外去了，自己的老婆孩子情人一块儿都给送到国外去了，这种人你说他有什么资格来叫老百姓啊？我觉得这个就很滑稽。所以你要说认同感，我们认同什么？我们认同你们这种做法吗？你们自己爱国吗？你要自己是自信的，那你为什么不敢公布财产呢？你要是说这个你对制度自信，那什么原因又造成了这个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这种体制性腐败呢？为什么这富人和官员都想逃离自己的国家？为什么执政党这个培养的干部对自己的党都没有信心？你们对自己都没信心，那你要求我们有自信心，我们的信心从何而来呀？就是这问题所在。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说来说去，还得问自己。要说这个敌人啊，或者心魔呀，就是自己啊。要说真正的这个敌对势力就在这个体制之内啊。其实这个任何王朝其实都是自己腐败垮的，并不是人家打垮的。 我觉得张老师要是在大学里授课的话，对，绝对会被划进这个名单里，因为他这确实是在批评和批判为主。但是你谈不谈得上抹黑呢？他也说了，其实如果真的白，你想抹他也不黑；如果真的黑，想洗他也不白。所以其实他也说了很多，非常非常深刻的社会现状，就比如说很多官员纷纷移民，然后他们贪污都贪到国外去了，跑到国外去。那为什么这些贪官都纷纷跑到国外去，不留在中国呢？这可能无形中就是现实对中国可能很多存在的现实问题的一种批判。 其实张立凡老师提到很重要的两个词，就是怯懦跟自信的问题。那确实现在的这种方式好像从高校教师抓起，让他们不要给孩子们去灌输这些不好的抹黑中国的东西，这实际上的确是一种怯懦的表现。那如果要自信的话，我记得是说我不知道你看过有一个美剧，就也挺有名的 Newsroom 新闻编辑室，他在第一季第一集的开头的时候，是这个男主角Will McVoy 他在大学里面做演讲。那当时呢，就有一个女大学生站起来就提问说，为什么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然后呢，这个 Will 就想了很久之后说，在我看来美国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后来就有一段非常激情的演讲，他给了很多例子。然后你会看到美国的其实爱国主义教育绝对不亚于中国，但是他们是基于事实的，而且我相信他们的是一种发自肺腑的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自信，才会产生说会有女大学生在这种演讲的场合去提问为什么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样的问题。我想如果现在在现在如果有任何的人在这种演讲的场合，中国的大学生去提问某人说为什么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相信很多人都会情不自禁的在心里暗笑吧。 对，其实你说到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我这儿看到BBC 采访的一篇文章，它也是关于这个这篇辽报的报道的一个后续文章。他就说，在采访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罗斯义的时候，他说美国的大学和中小学都非常重视爱国主义教育，但是中国的大学教师也有很多爱国者。他其实作为一个中国人去听中国高校老师滋逼中国的现象，他也会很震惊。但是他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他虽然震惊，但是中国的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最重要的一点是政治正确，所以他可能只看到了大学老师在批判中国的一些社会现状，但是他从来没有接触过中国到底什么是政治正确。所以到底政治正确是什么，在大学里政治正确又应该怎么做，我们也就这个问题采访了张立凡老师。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听张立凡老师怎么说。 Radio. 三地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春雨。 我是 Kathy。 其实我们刚才采访了张明老师，张明老师在微博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很多在我微博上骂我在课堂上放毒的人，其实他们没有任何证据，甚至都没听过我的课，但是没有拿出理由，没有程序，没有公开的辩论，甚至连申辩的机会都不给，就认定他放毒。倒是那些上课不认真、没水平、上课胡扯的人，不会受到任何处分，反而有时候会受到表扬。他说，大学真正在意的只有政治正确。其实这句话反而也是显示了中国大学的一种悲哀。很多时候你只能以政治正确来做你所有教课教学大纲的一个总的大纲和指导，你不能有任何在这方面的出格。 现在甚至是连之前社科院也是要把这个意识形态是否符合主流价值观纳入对这个研究员的考核标准之一了，这本身也是令世界发笑的一件事情。同样的，都是这一系列的在思想领域的管控加严的一种反应吧。 而且张明老师在微博上他也说，时代变了，要想把人们的思想整回毛时代去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起码对于历史的经验来说，他们已经证明了，凡是乐于挥舞意识形态大棒打人的，除了坏事还是坏事，对社会的进步可能只有阻碍作用，不得人心。那到底辽宁日报这篇文章它到底显示了中国当前社会一个怎样的风向标，我们也采访了历史学家张立凡老师，我们来听张立凡老师怎么说。 这个十八大以来吧，这个有一些调整，就是我们看 政府部门都在限权，但是党务部门在扩权，尤其像纪检呢、宣传这些部门，其实现在意识形态这些部门都在扩权。 嗯， 尤其我看最近扩的最快的就是这些喉舌们。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从现代化理论上来讲，这种官僚体制它必然产生一种叫做科层制，就它分工越来越精细，然后每个部门都扩权，这官僚体制越来越庞大。所以像这一类的，是说辽宁作为一个省报，他居然发一篇东西来指导全国的这个教育工作，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本身就是一种扩权，当然这种扩权也很滑稽。我觉得现在反正这些所谓的文人吧，基本上他们就是一种，就是学的都是揣摩学，就是估摸着领导的心思，领导可能想说什么了，他们就提前备好料，然后这个捧上来。所以我估计呢，就是可能这也是就是《辽宁日报》的这篇东西也是一个揣摩学的产物。这个传统在中国也几千年了，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基本上我想就这么个路数。 那您觉得这个事儿跟历史上比如说建国以后的一些事件当中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好些人拿他们比喻说又要反右了，或者又要文革了，然后这批人就又出来叫唤来了。其实我倒觉得也没那么严重。就是当然这个现在就是每当比如说这个叫做见微知著嘛，这个月润而风，这个楚润而雨，就是总有一些个事儿要发生的时候，总有一些个小小的征兆。不过呢，这一次呢，就感觉上就是比历史上都差。怎么叫比历史上都差呢？就是现在喉舌呀，往往都退化了。比什么文革里头这个梁孝啊、螺丝顶啊这些写作组，那水平差远了。人家好赖还有学问，比这个陈伯达呀、胡乔木啊、邓丽群啊、什么王立、关锋、戚本禹，那就差得更远。所以这个此前我看这个这个喉舌捧出一个人叫周小平。然后今天又看出这个，又看到一篇什么辽宁日报这么一个文章。我觉得吧，这些其实都是这个蒙昧主义这种教育的生产线的产品。他们来指导教育，就正好说明我们这个教育是如何的不堪了，所以才产生这样的产品。所以我们这个正常人一看到他们这个智商上的优越感马上是油然而生，简直挡都挡不住。我自己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挺惭愧的，可是没有办法，一看见他们我就想发笑。马克思曾经也讲过嘛，说这个黑格尔他在某个地方讲过，说这个一切重要的这个历史人物或者事件都可以说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说想重塑一个毛啊，其实就是一场闹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毛时代它是一个封闭的时代，就是这个所有的资讯都得不到，这个中国跟世界是隔绝的，闭关锁国的。在这种情况下，在封闭的环境下才能有造神运动，才能造出神来，因为大家不知道别的，不知道外部的世界。我现在是一个信息时代，这个互联网这么发达，所有的谎言可能你在一分钟前说的，可能在十分钟以后就被戳穿了，而且传播的速度这么快，我觉得所以现在造神其实是造不起来的。那么谁如果说这个还想就制造一个新的毛泽东，我觉得这个注定要失败。 重归毛时代貌似是不可能的，只有封闭才能造神。我忽然想起了我之前去朝鲜，朝鲜人其实幸福指数真的特别高，但是他们真的是特别封闭，所有人一提起伟大的领袖金正恩和金日成，包括金正日，那真是由衷的敬仰。你能看到他们眼神里那种信念，那种崇拜和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 但这一切都是封闭的，拜封闭所赐。然后刚才张一凡老师提到说，这个《辽宁日报》这篇文章可能是揣摩学的一个产物，但实际上，他说也不用担心说是这个反右又重来。但我觉得有一个现实可能是要看清楚，就是现在的舆论场或者在思想的领域对我们的一个管制是一个到什么样的程度。同时期的跟这个《辽宁日报》的这篇文章出来的，还有一个是《光明日报》的，也是上周六《光明日报》发的一篇文章，叫什么呢？叫自甘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践行者。这自甘武的意思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啊。这个里面就是说要站在自甘武的角度说几句话，说什么呢？说他们是说那些造谣者是只盯着负面的东西来无限放大并上纲上线，通过对比两者的道德标准高下立判。这显然的是在挺这个自甘武啊。所以说中国的网络空间要清朗起来，需要更多的自甘武站出来，引导人们自觉做良好道德风尚的建设者，做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所以两相对比，你就会觉得在废什么，在立什么。废的是右派的这些奉行自由主义的学者，立的是自甘武。当然刚才张立凡老师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的这些笔杆子们水平都不高。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原因是为什么水平都不高呢，是但凡有点学识和有点逻辑的人，他们也做不了自甘武。所以就导致现在的那些自甘武或者现在的这些笔杆子们都只能是水平不高的。 那刚才张老师也说到现在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但是你想还想再造毛或者做一些封闭意识的形态可能真的很难。那在这种困境下，一方面是信息的开放，言论的自由，另外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管制，老师到底应该怎么上课，学生应该怎么听课，这也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聊一下。三地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其实辽宁日报它毕竟是一个地方媒体，它有什么权利能够指责全中国的老师？但是根据明报的消息，明报有一篇报道这样说，说根据消息人士的透露，这个在内地意识形态左转的当下，这篇文章的作者曲建武得到了辽宁省有关领导的授意，组织致该高校教师的公开信。然后此举呢，在背后也得到了中南海的批示，甚至不排除可能在高校掀起一场运动。昨天就有一名高校教师因为言论被处罚，公安大学开会传达关于该校法学院副教授王守田不当言论的处理意见。王因在微信微博的言论被北京警方处罚，而公安大学则认为王不适合再讲授宪法学课程，将其赶下讲坛。所以其实老师对老师的影响可能已经显现了。 像刚才最早我们对张明老师的采访中，他自己也说了以后会更，虽然说一直都有，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可能讲课的时候会更加注意。但是实际上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寒蝉效应已经产生了，好像搞得现在风声鹤唳，老师们都不敢说真话了似的。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包括辽宁日报这篇文章里面也说，老师们还有很多的批判的一点，就是老师们在课堂上给孩子们讲上这个厚黑学，好像讲述这个社会多么的险恶。可是实际上作为从学生的角度来讲的话，就算在课堂上老师不给讲，那他也有其他的新闻媒体的途径去获得这些信息。就算新闻媒体也封闭了，但他走上社会之后，他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会遇到那些新闻里出现的潜规则也好，或者说是不公义也好，贪腐也好，他都会遇到，他总有一天会遇到。那你如果说，当然如果说你可以把这些事情都彻底的禁止掉，让社会上没有这些事情，那我觉得你可以让高校老师在高校上不要讲这些。但实际上如果你不能做到的话，那么高校老师在大学的课堂里跟学生们讲这些，实际上是在给他们打一个预防针。 对，但是其实你看到辽宁日报他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布置了一个课后思考题，其实辽宁日报他也是深刻认识到现状的，他就说中国是负面典型的案例库吗？因为中国的制度建设还有待完善，这些问题和不足都是存在的，但是不能成为高校课堂上的靶子。另外一方面他又问敢讲的老师和会讲的老师你喜欢哪一个，然后有的说老师把敢说敢讲作为证明自己个性和学术水平的标志，但是提出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对问题做出准确的科学分析，同时选择一种更能为学生接受给学生以正确引导的教学方式，才能真正代表水平和能力的标志。你就看到其实这个辽宁日报它也是很矛盾的，它一方面是承认问题存在的，也希望老师能够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就说这种提问题的方式是抹黑，但是它当然也说到了老师要更有水平的去给学生提出一种解决和分析正确引导学生思考的这种方式。 但我觉得这个引导就是特别让我包括我自己来香港读书以后我也感受到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内地的老师比较倾向于告诉你什么是对的或者说你应该怎么样，但是当你如果有在国外受教育的经验你会发现没有老师告诉你什么是对的， 对， 因为他们更鼓励的是你去有一个不一样的思考，鼓励的是多元的声音不同的思想。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香港中文大学的政治学系的这个老师周宝松他也是在11月16号在《明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思想自由之必要，那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为了回应辽宁日报这件事情的这个事儿，但是他里面有很多的观点我觉得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先是告诉我们思想自由之必要，他的方式是先让我们试想活在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社会，但是其中的很多我们都比较容易理解，他说这样的社会有什么不好呢？首先是时刻会感到恐惧，那我们刚才看到张明老师已经有这样的恐惧了，然后这样的社会极为乏味，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我们将难以发现真理，这个是我觉得是特别需要我们去警醒的一点。他说当权者当然不会这样想，他们会说他们所代表及教导的就是永恒的绝对的唯一的真理，但是我们实际上知道是不可能有永恒的绝对的唯一的真理，是这个当权者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所以他说唯一的方法就是容许不同观点公开讨论自由辩驳，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这样的空间在中国可能是越来越小，所以这样的一个后果就是周宝松告诉我们的，在这样的社会我们将难以发现真理，这个是我们最需要警醒的。 我忽然想起来我以前高中的时候答政治题，基本上在你不知道答案的时候你一定把最近领导人说了什么那套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搬上去，你永远都能得一个高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如今的教育形态意识形态好像又要重归那个年代，我们都说世界越来越开放了，中国想要融入世界融入社会融入全球，那必须要有一个强大自信和思想自由开放的中国，不然我想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搬出来我们中国人是无法在世界上立足的，那教育到底应该走向何方，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三 D 化新闻，再见， 拜拜。